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当圣庸得知朱棣的行军路线之后，便请真定大营的二号人物平安相助。平安慷慨应命，一路疾行，终于在朱棣身陷重围的关键当口赶到了战场。 变阵，变阵！ 在经历了短暂的惊骇之后，金钟声嘶力竭地大喊，现在的燕军本阵正对北面的圣庸，而平安却是从侧后方杀来的，若不赶快掉过头来，恐怕这剩下的六万将士都要被杀得干干净净。燕军本阵出现骚动，真定南军的出现不仅让燕军将士措手不及，更加剧了他们心理上的恐慌。就在燕军匆匆变阵之际，四万南军已经逼近到了燕军阵前，平安一马当先，率领着三千精骑直闯阵中，所到之处，燕军人仰马翻，立时陷入混乱。 燕军本阵乱了，兄弟们步步为营，把燕树人擒下。 南军大阵的瞭望楼上，圣庸已经兴奋的是满脸通红，他挥舞着拳头，对着楼下的南军将士放声大喊： 活捉燕树人，活捉燕树人！ 负责包围燕王亲军的南军将士此时也是齐声高呼。朱棣此时的处境十分危险，他的三千亲军有大半被隔在了圣庸中军的环形阵外，在更外围南军小阵也正对同样陷入阵中正拼命向朱棣靠拢的张玉和朱能两部加以围堵。由于平安的意外出现，燕军的六万大军已被死死缠住，仅靠张玉和朱能的兵马不仅难以冲破南军防线，被反噬都有可能的。朱棣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把身边的亲兵集中起来，不断地左冲右突。如此的打法，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南军的四面紧逼，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找到一个薄弱的环节冲出阵去。可是冲了几次，不但没能打开缺口，燕军的活动范围却被压缩到了方圆不到三里的范围之内。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亲军将士中不断有人落马，跟随在朱棣身后的亲兵仅剩下了不到600。在又一次突围受挫之后，南军的包围圈已经缩小到了仅仅方圆2里，剩下的燕军将士已经全部被压缩在了一个仅2丈高的小土堆周围。趁着两军各自调整阵势的当口，马和焦急地向朱棣说道： 王爷， 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呀，南军人多，咱们得拼上一把，尽全力和外边的援兵会合。此时他的左臂上已经中了一箭，虽然有铠甲保护，但箭头仍然嵌入了肌肤，整条胳膊已经被染得通红。朱棣的内心也十分焦急，不过身为主帅，他却必须保持镇定。马和的建议实际上是劝他改变前几次一击不中退而另寻他处的试探性打法，下定决心拼死一搏，若是成功自然可以杀出重围，可若再不得手，自己则身陷南军阵中，便再没有侥幸之力。之前朱棣一直不肯孤注一掷，是希望朱能或张玉能够冲破南军的包围，将自己营救出去。可是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朱棣知道完全寄希望于援兵已经是不可能了，只需一个时辰，现在剩下的转援空间也会被吞噬殆尽，到时候自己就再无反抗之力。他觉得必须尽快找出对策。 号手，号手还剩几个？ 忽然间朱棣扭头向马和发问，之前朱棣说话皆声如洪钟，此时却出乎意料的微弱，马和差点没听清楚，愣了一愣方才答道， 啊，王爷，带出来十个，有四个已经死了，还剩下六个。 朱棣没有应声，之前的突围虽然盲目，但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他已经判定包围圈南面的南军实力最为雄厚。在一个时辰前的那次向南的突围中，朱棣看到前方庄、葛、楚三面大旗，这也就是说盛庸已经把手下仅有的三个参将全都调到了包围圈的南面。当然这样的安排并不奇怪，因为张玉的中军就在南线包围圈之外，这支部队实力最为雄厚，所以也是朱棣最有可能选择突围的方向。相反从东北方向攻阵的朱能实力较弱，所以那边的防守相对较为薄弱。朱棣举目四望，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天空中正刮着凌厉的北风，呼啸着扫过凄凉的战场。略一思忖之后，朱棣压低了声音对马和说道， 选几个胆大精干的出来，待会儿冲到南面的南军阵前吹号，让张玉加紧进攻，记着一定要冲到南军阵前再吹号。 王爷，要从南面突围吗？ 马和赶紧发问。 不，从东北方向突围。 朱棣的话音十分阴冷， 你带三名号手守在最后，等大部队离开之后再冲到南面，记着吹完了号你便单骑折回追上大队。 说这话时，朱棣有意将单骑二字咬得特重，他相信马和会懂他的意思。马和打了个寒噤，立刻就明白了朱棣话中的含义。尽管天色漆黑，但马和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朱棣那双特有的重瞳中投射出来的凌厉光芒。他不敢怠慢，拱手答道， 小人明白，请王爷放心。 去准备吧，一盏茶后本王率军突围。 朱棣拍拍屁股起身，下达了最后的一道旨意。马和赶紧答应， 遵旨。 一盏茶的功夫很快过去，朱棣下令向东北方向奔驰而去。随即南军大鼓再次震天响起，待大队离开，四名飞骑却单独地驰往了南面。待跑到距南军枪阵不到三丈的地方，其中三个人忽然吹响了号角。此时北风正烈，战场上的鼓声又响，正反方向朝东北飞驰的燕王亲军，只闻得呼呼风声和咚咚鼓声，并未听到号角作响。但正在下风口与南军僵持拉锯的张玉，却顺着风隐隐地听到了号声。他精神一振，随即高声叫道， 儿郎们，王爷可朝着咱们这边杀过来了，大家 家加把劲儿，把王爷接出来。 说完话，他便奋勇向前突进。吹完了号，马和随即准备撤退。这时一阵箭雨袭来，马和早有准备，举起盾牌挡住，其他三名号手中则有两人中箭身亡。趁着第二波箭雨未到，马和与剩下的号手赶紧拨转马头，向着东北方向飞奔。南军为保持阵型，并未追赶，便由着他们去了。两人跑了不久，便隐隐看见了亲军后队的身影。马和突然一勒马缰，将马止住。跟在身后的号手一愣，随即也停了下来。 大人，大队就在前头，怎么不跑了？ 号手奇怪地问道。尽管看不清脸，但从略带青涩的嗓音可知，这个号手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马和暗中叹了口气，随即缓缓地扭转了马身。 大人， 号手刚又出声，忽觉眼前寒光一闪，一支短剑已经刺穿了他的喉咙。号手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便一咕噜从马上栽了下去。马和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但只过了片刻，他便拨马回转，毫不犹豫地向燕军队伍追去。 零一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当马和追上大队时，燕王亲军正与南军杀得难解难分。朱棣的选择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东北角攻阵的朱能本是为策应张玉而来，所以手下仅有5000燕军轻骑和3000朵颜胡骑。正因为不是主攻，朱能反而稳扎稳打，只求最大程度地吸引敌人。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盛庸也逐渐看透了朱能的心思，也发现朱棣的突围方向基本都在南线，于是他把重心放到了抵御张玉上头。原先用来抵御朱能的左后左虞侯三个小军阵中，除左虞侯军直面朱能全力抵抗之外，其余两阵都不约而同地将精锐抽调到了南线。中军环形大阵中，南线的兵力布置也最为雄厚。盛庸的计划是，只要张玉部全军覆没，燕王基本上就可以说是瓮中之鳖了，届时可以尽快抽出部分兵马去增援正与金钟死拼的平安。毕竟盛庸是平燕总兵官，他除了要生擒朱棣，更希望趁此机会把那附泥作乱的10万叛军也一网打尽。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漆黑，朱棣把全部残余亲军聚集到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攻击性极强的小锥形阵，借着夜色向东北方向狂扑过去。燕王亲军是燕军精锐中的精锐，并且对朱棣忠心不二，此时朱棣抱了必死之心，其他人也是慷慨奋发，因此上这数百骑士虽然人数不多，但战力却是惊人的强悍。东北方面的南军本来和朱能杀得旗鼓相当，此时朱棣发疯般的从背后杀至，众人一时间慌了手脚，一番冲杀下来，包围圈竟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朱棣一伙趁势冲出，与在外围与南军小镇鏖战的朱能部汇合到了一起。 王爷回来了， 见到朱棣脱险，朱能又惊又喜，当即振臂大呼。燕军将士也是欢呼雀跃，待到朱棣入阵，朱能连忙集合残军与朱棣一起向东北方的池平方向撤退。南军追了10来里，因为天色已暗，终不敢久追，便收兵回阵。眼见着朱棣仓皇逃去，盛庸遗憾之余，就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了仍然陷于阵中的燕山铁骑头上。他当即厉声下令道，把那个老匹夫的铁骑给我围起来，一个都不要放过。张玉陷入了绝境，此时的燕军本阵 正与平安部来回拉锯，一时无力救援张玉。而朱能他们的撤出战场，使得张玉不得不独自面对南军本镇将士的围剿。张玉心知不妙，可天色渐黑，他不知道燕王已经冲出了包围，抱着宁死也要救出燕王的念头，张玉率着手下的铁骑与圣雍大军拼死厮杀。不过好汉终究敌不过人多，尽管燕山铁骑骁勇盖世，但面对近十倍于己的敌军，他们接连不断地倒下，转援的空间也逐渐被压缩。很快张玉所部被截为两段，副将郑亨统领的后卫被南军挡在了外面。郑亨没有张玉那份执着，见实在势不可为，他只得改弦更张，转而掉头突围。郑亨很幸运，南军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张玉身上。经过艰苦搏杀，郑亨率领了近千残军冲出了南军的包围，但他的离去也使张玉失去了最后的支援。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无可挽回地陷入了绝境。1000、500、300，在几次冲杀过后，张玉身边只剩下了上百亲军，数万南军层层叠叠地列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他们困在了方圆不足百丈的狭小空间内。 将军，箭已经射光了，咱们怎么办呢？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张玉扭头一看，发问的正是亲将托托迷失。张玉苦涩的一笑，托托迷失是他还在北原做枢密之任时收下的奴隶，降明后也一直跟随。这个鞑靼汉子性格爽直，20年来一直对他忠心耿耿，可现如今他却将这位忠仆带入了绝境。 托托，你带着剩下的儿郎们降了吧，圣雍是朝廷大将，他不会为难你们的。 我们投降？那将军你呢？ 我？ 此时张玉已经翻身下马，望着步步逼近的南军，他摇摇头，一脸凛然地说道， 我深受王爷厚爱，事到如今唯死而已，岂能降敌呀？ 托托迷失当即叫道， 将军不降，我也不降，长生殿在召唤我，我和将军一起去见他。 我也不降， 老子也不降，大不了和将军一起上路。 托托迷失的无畏带动了其他亲兵，这些人都是张玉从军中精心选拔出来久随自己的勇士，眼见张玉决意赴死，他们毫不犹豫地慷慨高叫。张玉也是大受感染， 好，马革裹尸，男儿大幸，这茫茫旷野便是我等热血汉子的归宿。 圣雍此时已赶到军中，眼见张玉视死如归，他不由得微微一叹。作为军人，他赞叹张玉的豪气，但作为敌人，他必须将这个名震河北的汉将置于死地。尤其是在刚才，张玉还一箭射死了他手下最骁勇的参将楚志。 放箭！ 圣雍手一挥，冷冷地下达了命令。万箭齐发，如簧般的箭雨从四方飞至，托托迷失中箭气绝，其余亲兵也接连倒地，最后被亲兵们护在最中间的张玉也被乱箭射中。圣雍放眼望去，张玉那身威武的精铁战甲已被十余支箭矢刺穿，鲜血沿着箭杆向外流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张玉艰难地举起右手，将已有些歪斜的帽盔扶正，旋右望向圣雍，嘴角浮出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冷笑。半晌后，只听得扑通一声，张玉魁梧的身子终于栽倒在了地上。 大帅，把他的心挖出来祭奠楚将军。 确认张玉已死，葛进恨恨地向圣雍提出了建议。 楚志与他久在盛庸麾下，情如兄弟，不想今日却被张玉一箭射杀。想到楚志死时的惨状，葛进心痛之余，也将满腔怒火倾洒在了张玉身上。盛庸没有吭声，葛进见状，于是自顾自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咬牙切齿地向张玉的尸体走去。且慢，当葛进扬起匕首就要戳下时，盛庸阻止了他。张玉杀楚志非是为一己私怨，战场之上五人丧命乃是平常事，何以冤冤相报啊？ 大帅！ 葛进万分悲怆地放声大叫，可盛庸却没有再理会他，将目光从张玉的尸身上收回。他一招手，亲兵将坐骑牵制，他一跃上马，反身离去。风中飘来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收兵回营，张玉的尸身留给燕军。就在张玉身亡的同时，燕军本阵与真定元军的较量也分出了结果。平安奔袭而来，一开始占得先机，但燕军毕竟人多，且是百战精锐，经过来回的拼杀，燕军已由最开始的猝不及防，继而变为旗鼓相当，最后隐隐的还占了一丝上风。此时已过二更，经过三四个时辰的战斗，本来战力较弱的南军已经是疲惫不堪，平安于是下令向东昌城撤退。东昌一战打破了燕军不败的神话，战后南军士气大振，盛庸的威望又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待重回德州，这位平燕总兵官雄心勃勃，准备乘胜北伐，一举踏破北平。在经历了无数次惨败之后，大明朝廷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春天。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胜了，终于胜了。当东昌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师，朝廷上下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这是开战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在这段日子里，朝廷官员，尤其是赞同削藩的文武官员们，已经经受了无数次的打击，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现如今，所有阴霾似乎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文官们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向皇上进献贺表。一些原本对平燕颇有微词的勋戚武官们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大唱赞歌。最开心的莫过于建文帝，尽管在随后的军报中得知燕军最终逃脱了官军的追击，但大破敌军的辉煌战果仍然让他喜不自胜。捷报回京，建文帝欢庆之余，首先让齐太黄子成复职，而后又接连下令河南、江淮等地的镇守卫所悉数北上，大批的粮饷辎重也从京师装船源源不断地向德州运输，大有乘胜北伐，一举踏平燕藩之意。然而好景不长，几天之后军报传来，王师在嘉禾大败，盛庸损失惨重，14万大军伤亡近半，余众已退回德州。嘉禾惨败的消息犹如一盆冷水，将因东昌大捷而信心暴涨的建文帝君臣一下子浇了个透心凉。没过多久，败报再次传至，闰三月初十，燕军与吴节部在藁城作战，燕军携嘉禾大胜之势猛攻，南军被打得落花流水，10万大军损失过半，余众仓皇逃回真定。至此，燕军彻底扭转了东昌惨败以来的颓势，再次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朱棣的意气风发相对应，